声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香港花生，我系卓佳佳 ，Hello。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咁啊，计啊呢个古海云图要结算之后咧，咁我哋亦都要结算啦，系咪？咁啊，结算之前，我哋又就系公布一啲消息啦，系嘛？我哋有啲新节目吓， 系 咁啊，我哋去个 jingle 先。 坚如磐石，泽地有声，石破天惊。主持郑宇石、曹家超。 霸气啊，土话！ 本节目只代表呢一个嘅嘉宾及主持个人意见， 系咪？ 并不代表本台。 无端端又要戴头盔啊嘛？咁就我哋就同呢个自由亚洲就合作一个节目，嚟紧咧就下年咧第二个礼拜。就会推出一个新嘅节目，就叫做系石破天惊啦。咁啊，主要 以教授为主导 啊，要教授为主导。咁我就吓扶持下佢啦，咁样。 你要每次买一支红酒俾教授先点？ 要嘅咩？ 要噶，我发觉佢做节目嘅时候， 不过有啲火啊，呢排 酒系爆好多噶， 系嘛？ 系啊 ，OK， 讲嘢放好多噶，因为你话晒你系教授，做咗几十年，有少少职业病啦。其实你突然之间转嚟做呢啲咁样嘅，即系比较。 网台 普通人嘅节目咧，其实唔系好啱。 唔系佢唔系嗰边又有啲唔同嘅 setting， 就因为有啲荒谬。 不过我哋咁样说服教授嘅，我话老实讲，你坐满个 lecture theatre， 系 最多都系百零有啫。 系系系， 好多时要睇几多学生。 唔系嗰阵时我咪坐过一次咯。 enroll 你个 course 噶， 我坐过一次就冇错啦。之后就 系嘛，有几多人 enroll 你个 course 嘅？咁我大佬啊，而家话晒笑看太平山以教授为主导嘅，都有几千 views 噶，每次都。 我见我留意到就2000至到3000几到啦，咪3-4千到啦吓。 咁你好犀利㗎啦 ，OK 㗎啦。 你同阿达哥个逻辑分析先㗎嘛，开居民大会 系啊， 有50人嚟听我居民大会，我都好开心啦。而家你啊高达顺风耳大佬每次都有成近百友 吓。 喺度坐定定拉 听， 咁我对自己好有荣幸啦，系咪？每个星期你噏嘅嘢， 唔系，不过我觉得阿达哥要即系读啲留言啊、comment 啊咁样咯，即系呢个就有 提醒啊， 有啲互动系好啲嘅。 欧罗柴集团嘅系嘛，好啦，唔该。 阿罗建熙咁样样，咁就其实佢见到其他网媒咧，而家搞一啲所谓唔净止阿老萧啦，即系呢个叫做系最新消息啦。咁佢自己亦都想做一啲栋笃啊，即系栋笃港啊咁样啊，咁呢个我哋都要噶啦，因为其实讲真啦，而家咧坦白讲，网台节目咧开始勾啦，因为网台节目有一个好处就系其实你可以做得长，亦都可以好深入，系嘛？你可以好放咁样讲，有互动，有切磋。咁但系如果有啲人咧就要即时即系 daily digest 一啲嘢，好快嘅。我发觉游青员好成功喎，其实系，但系游青员咧有个问题就真系好 Q 沉气，同埋佢真系咧，佢每次做呢啲咁样嘅，佢又冇叫咩节目啦，叫节目啦，我姑且叫做系做乜鬼嘢成日。哎呀，好啦，唉，喂，大佬，即系好似喂有啲神愧佢，但系其实 OK 嘅，但系你又系 friend 嚟噶嘛 ？friend 过下， 但系变咗 都唔系唔 friend 嘅，到今日，唔系，我觉得佢唔够 concise 即系讲嘢。 唔系， 即系你 佢攞好多， 你唔好攞 佢好沉迷于做啲比喻啊，大佬。 诶，嗰阵时候佢喺信报都系咁写噶嘛。咁你20分钟你系难听得晒嘅。我其实系冇一次系听得晒嘅。我觉得老萧嘅其中一个即系做呢个最新消息嘅好处就系在于3-5分钟嘅课仔嘢咯。 系， 即系我又唔会因人肺炎嘅，但系我觉得佢 control 又好啲。 同埋佢因为确实 佢嘅 office 就前面就已经系 studio 咁滞啦，系嘛？随时有人帮佢手，即系录件嘢，即系突然间有即兴嘅咁。咁我哋都想做下呢样嘢嘅， 系想做下呢条。 咁啊，达哥就揾过我倾过一次，佢就话：喂，净系我条友做唔得噶啦，系咪？因为净系我条友做，咁啊变咗民主党网台， 系啊， 到时又俾人批噶啦。 即系呢个真系嘅，其实阿达哥就佢呢个佢自己好 self-conscious 啊，即係佢都唔即係佢觉得吓你、如果呢个系我自己本身党台嘅话，就可能就唔系话咁乜嘢。咁即係佢亦都唔会吓随、便开口就系我哋花生台啊嘛，系咪即係唉大佬即係咁有啲人话咩嘛难听个粗口嘛。我哋都唔会咁讲啦，系咪？唔会骑劫晒所有人嘅即系讲法，系嘛？咁即系呢、這个我哋想发展下啦。而且讲真，即系唔净止系政治时事嘅，其实坦白讲，如果你话花生台未必系，即系当然唔系啦。全香港最多人听嘅网台，可能亦都比吓、有啲后起之秀啊，或者其他人做嘅，讲真，呢个城寨咁样都可能会系好好咁样。喂，咁但係其实我哋广度够喎，我哋嘅板凳够深，其实係咩人都有啲喎大佬。即係譬如好似好简单㗎嘛，琴日火烧万世桥咁样。喂，呢、這个 X Japan 嘅主音啊嚟到啊，即係开唔到个演唱会啊，佢都可以即时做个节目啊，你睇下阿 Sam 咁样。即係呢啲嘢其实我哋随时可以做㗎，亦都唔难係咪？咁但係问题就係话，喂，我哋平时自己做开节目咁样有切唱，但如果你话变咗自己一个人去 perform 嘅时候，咁又变咗点样样咧？ 我都要 train 下先，因为我惯咗 要 train 噶， 有人同我 chat chat 咧，我就唔需要即系 up 一段嘢，即系 up 咁耐啊嘛。 要非常之 well organized 咯，其实。 咁我应承咗去做嘅，咁我因为我湾仔嘅 office 依然有套facility 喺度噶嘛，有啲 equipment 喺度噶嘛，咁我估我要做都唔困难，不过问题就 系 你要点样准备法咯。 系 即系同埋你都唔可以讲翻前几日嘅嘢噶啦。除非嗰样嘢系不断发生紧嘅咋 ，otherwise 可能你 要即时噶， 你复光中学咁25号一发生，可能25号已经要讲噶啦， 而且个标题要够 sharp， 你廿六号讲已经冇意思噶啦， 而且个标题要够 sharp 啊，其实呢个好紧要， 系嘛？咁同埋我哋打算就系起码揾到三到五个人啦， 三到五个人啦， 党派嘅人啦， 自己做起咗先，唔一定要党派嘅，其实讲真，你党派嘅话。你又好似同 D 一八一样咁样，我又唔啱想咁样样啊！ 嗰度好似分凳仔咁啊，点啊？ 系啊， 分饼仔咁讲。 系啊，咁喂，咁讲真，如果你话我哋都好想即系有啲专业嘅主持，我哋就算游清源佢自己都唔系话即系政党人物啦，系咪？咁你作为一个专业嘅媒体人，阿森哥都系噶，系咪？阿吴志森都系噶。咁我反而觉得其实可能个市场系需要呢啲添， 啱 系嘛？因为其实讲真啦，你话政泛民啊，即系。佢哋自己本身成日都 Facebook Live 啦，即係你见到由自決班尤其係鍾意咁样做嘅黄之峰啊罗冠聪啊嗰阵佢好鍾意咁样做㗎嘛。咁佢哋自己平时都咁样做开，咁你又做返呢啲嘢咁嘢，我觉得冇乜必要。 再度一度呢，我嘅諗法就係、是、因为24号你知我哋而家啲即係老屎忽呢就係、是、未必一定去旅行嘅。咁大哥又同我食一餐饭嘅。 係。 佢一坐低我由佢讲咩啦，你知我近排好多风波㗎啦，虽然我就都觉得、 okay、 即系 no big deal， 咁但系就一坐低，我以为佢讲另外一单嘢，点知唔系？佢话喂，有冇办法搞大佢咁样？ 哦 ，OK， 咁佢、又冇话我哋花生台，即系佢话花生台有冇机会搞大佢？佢话有咩建议啊？我问佢，咁佢就话喂，想做呢样嘢。佢话嗱，游清源如是，吴志森、老萧系咪？咁我哋都要有另外一个阶段噶啦。三到五分鐘嘅嘢，咁我話：，唉，還掂你而家即係退休生活，你係最好擺喺屋企啦。咁你錄完之後，你咪掟過嚟咯，我哋幫你剪頭剪尾，咪解決咗問題。咁我覺得農曆年之後啦，就唔好話新曆年後啦，即係我起碼揾到足夠人選先啦。 唉，咁啊，見到啊 Jamie 啊，呢、這個嚇、啊，即係有時我哋即係呢個花生足球嘅一個客串主持啦，就話係咪唔會應台務啊？啊，往返工友啊，同埋各位主持人啦、啊，頂咗咁多版啦，呢、這個唔係唔講，一陣講，慢慢講，我哋有鋪排嘅。咁啊，我哋有啲片喎、啊，好似係去咗先啦，不如。 2016年香港电影界继尹利笨一次唔够，以尹利笨两次的寒战二之后，再爆出超强耀眼新星共产党689编导出真正呃人的纪录片选战。这部最写实的纪录片一开场就带来一幕掟砖戏，以为同成套戏毫无关系，偏偏被捕的其中一个是你本来连名都嗌不出的新东补选候选人。 我自己觉得香港人是有权决定自己的前途的。 幕后大坏蛋港共政权惊佢唔够多人识，连过差一份嘅入屋文宣都悭翻唔帮佢记，搞到本土派前所未有咁团结，誓要推呢个僆仔上位。 要全力支持梁天地。 但系人都知呢场表面上系一场补选，实际上系为半年后嘅大选铺路嘅大龙凤。 欢迎你，梁天地。 所以攞多近10万票的男神大律师，到9月分埋票俾人都仲可以高票当选，选情简直滑溜过 This A 乜啲动作场面，而观众最深刻的亦只是一场他同熟女人妻的对手戏。 我咪唔想啫。 不过最佳编剧对后生仔始终特别偏心，为他度身订做一份衰仔确认书，等你开头仲串串过唔签，再搵个大妈级 KFC 做丑人，话你签咗都唔系真心，砸都冇得呀。 人知啊，一个人话唔相信就唔相信。 而为了令这部纪录片比基本法更能永续，今集出现大量4年前没有的新角色，不过这堆配角怕抢到主角气氛，不少入戏狱前就选择自动消失。诶，不包这个，这个应该是剧本写明要他走。 过了今晚我就会停止争取所有选民支持的竞选工程。 应该要出来选，那我会出来选。 这个仲神奇，拿份特首政纲出来选议员想报仇，点知民调由头大到尾，结果都要输，企程到连他公司套选战都拍不出了。不过要数整烂得多眼镜，就点都不及这位两届立会 MVP。 一个二十几岁的靓妹，乜都不识，我咗八年，我输俾佢，咁仲兜山啊？ 故事除了教训我们对白不要乱加助语词，上擂台亦最好不要用替身，一起重温下九西女将们的精彩演出。 大陆会好乱的， 不是得明白你的立场，所以大家真 的听了 得 那我未问你啊，嘈什么你在这里现在就说真的喂这样的你收声啊，你真的 恭喜晒几位凭住几个镜头加埋吸了19多万票重返议会。而泛民和建制传统大党亦出奇顺利地交棒成功，民主党、公民党、民建联出这么多条飞，赢这么多条飞，选前告急的逗号武王急到做埋超区票王，就算新民党派出一个以为水货是用飞机走的女明星，错战新东都照赢。不如你告诉我知为什么。但纪录片被 TVB 师奶剧无情的地方是并非人人都可以上天台 BBQ， 民协和新同盟一直不保，而他们就不排除是输给一个字，不是这个，是深厚个缺字。可惜随后的两个几月，观众只会不停地看到这班选举天才在电视新闻到西啊，不是黑口黑面。 Of the People Republic of the China， K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我紧。 然后到而优则演的689，这个时候就施施然行出来入品 JR， 为的就只是编剧照住给他做多五年男主角。结果共产党又真是主动释法，结果法庭又真是 DQ 梁友，结果连国师掟西瓜招魂招回来的死僆仔都说去哈佛读书不再搞搞阵。哎呀，真是估计不到啊。689心想不如搞多几个啊，这波我还不连饮，但观众估都估不到在这套焗住看的戏居然不止送花生。 我不会参加，不会参加下一届行政长官的选举，是我自己的意思，亦都是我家庭的意思。 变化是非常之巨大，我不能不重新考虑我自己的那个情况。 连话过做埋今届就退休的都话考虑，退咗休的又最鬼早出来话参选，再加埋个诚心问好的喺树扭扭零零，一直谂紧过唔过马路的，终于都参透完天机，行出第一步， 正式向行政长官请辞。 最后今集选战还原基本部，找回几集前败走了个 sales， 再回来 sell 你买永久健身会籍。 各位不需要这么怕23票的赢回香港。 彩，这句我们过身澳门都是这样讲的，有多少次得的。到底哪个才是这场小圈子泥浆摔角的大赢家，拿325席的泛民又发挥到什么作用呢？请期待选战2017啦。主演警察。 好快快好快快啊。 美图秀秀， 大神请你救救我，有美图秀秀。 山鸡 拨乱反正 刘翔，灯神 世事是没有办法完全判断的。 吊带群选战， 即系呢份咁长都不能概括今年发生嘅事，起码就系林荣基事件都冇讲到啦，系咪？咁啊，令人觉得即系最起伏得好犀利嘅就系、是、其实嗱、第一今年嘅开头就系、是、即系你话年初一就系呢个鱼蛋革命啦，系嘛？去到而家就系呢、這个勇武抗争呢条路线一年都唔够，咁就系、是、个泡沫系爆得好快。你谂下，即系喂，选战都拍唔到喎。其实讲真的，真系你头先揾王维基出嚟，佢边度谂到呢啲嘢啊，大佬？ 所以我记得啲老人家讲句即系好老土嘅说话咧，啊、叫做创业容易咧，守业都几难。你睇翻呢一年，我冇认真自己听过每一集大军阀啦，但系喺我哋好悲观、好悲观嘅环境里边，见到掟完砖。系嘛？跟住咁啊，補選所謂嘅三分天下， 嗯， 雖然都係俾人吹嘘出嚟嘅， 想二分天下添，佢話。 再嚟九月嘅立法會嘅前夕，哇！呢、這個本土派即係唔嗌自己係本土，硬係覺得自己係歐咗嘅人， 嗯， 係嘛？突然一個回馬槍，一跌到去咩嘅低位， 嗯， 所以有時我覺得政治嘅信念咧。就唔係做生意， 嗯， 做生意相對容易啲嘅就係、是，呢部 iPhone 電話唔得，咁啊賣 Samsung 嘅款咯，係、咪？即係潮流唔係嗰樣嘢嘅時候，咁我哋都無謂逆流而上啦，梗嚟咧。但係似乎政治嘅信念係確實係需要有啲 consistency 嘅、哦， 係， 即係唔好講堅持咁老土啦，你講話有少少一致性。同埋有基本嘅框架同埋论述系必要嘅、哦， 系啊， 即系唔系一时一样嘅、哦，大哥，一时一样乜嘢啫？即系个人版俾你睇，咪黄毓民咯， 嗯， 系嘛？由大中华个我， 嗯， 到变成一个本土到云，输咗选举， 嗯， 就系咁嘅啫，个世界， 啊， 花无亦都白日红。亦都冇以为自己上咗天堂。你睇梁天琦呢个后生就应该最好嘅例子。 嗯， 我估佢真系经历成个过山车嘅历程咧，系每一个人都唔会面对到。 嗯， 亦都系引以为戒，我觉得。 唔系除咗佢之外，其实 即系有啲嘢你以为系随口噏当秘笈，攞、到一时掌声嘅嘢，原来你自己要承担咁代价、咁大嘅代价，而你系冇心理准备噶，咁你咪大镬咯。你嘅支持者唔会支持你，好憎你嘅人会继续笑你。 系， 喂呢下你都惨啦，系嘛？喂，所以你问我，我真系同情佢噶。我见到佢喺即系大公报嗰度咁俾人突发，我唔好话自己行走江湖几多年啦，但系我哋起码出条街度唔会俾人咁搞噶，系嘛？佢同新加坡嗰条僆仔 MOE 有乜分别啊？佢冇分别啦，昔日嘅。英雄而家变咗狗熊啊，大佬！跟住而家变咗地底嚟嘅成班人，你睇下个 Facebook，我最近睇，边个敢仲吹嘘自己系本土？ 有噶，有噶，有噶。咁嗱，即系最近发生咗件事啦，系咪？你话新东补选，咁阿张秀贤走出嚟就话会考虑参与补选，咁就其实佢系希望咧，就唔同嘅界别嘅人咧，即系包括尤其系本土派啦，即系都可以接受佢。但我心谂啦，即系其实你系咪有啲天真咧？其实如果你真系谂住系抱本土嘅，咁佢自己讲话自己唔系本土啊，佢自己讲到明嘅，佢话自己系比较系接近呢个。自決嗰邊嘅，咁但係其實我見到其實，如果你大家留意 Facebook 咧，其實佢都係比較傾向咧 share 本土啲嘢嘅，其實係。咁但係啦，即係你去到連結啦，即係 你咪睇張秀賢，即係呢位中大學生會會長，你提本土啲嘢，點解你而家出嚟話想參選或者考慮參選？你個 product 可以亂咁變嘅，大佬。 係啊，係啊，係啊。 你可以 diversify 有唔同嘅 product。 嗯。 去适应唔同嘅 market segments， 喊嘅，但系唔系代表你个馅系变咗嘛？喂，呢样嘢其实系引以为戒噶，即系你睇张秀贤嗰个 case， 我都睇咗你share 嗰段佢个D 一百嗰个访问啊。 嗯，你听咗系嘛？ 我听一啲，系咪？但系我就觉得唔好咁咯。 嗯， 你觉得杰斯对好客气啊？ 唔系，我唔会咁样去challenge 佢，话晒都系一个即系好。好 green horn 嘅阶段嘅人， 系 咪？即系佢嘅政治理念，我估我喺佢年，我喺佢嘅年纪嘅时候，我一定不及佢哋。吓、 啊， 咁、 啊、 但系即系唔系自己转得咁快噶嘛？ 好似话， 喂，如果我系选民，critical 啲咁问你哋，喂，呢套嘢你系睇紧今日嗰个嘅支持度，定系你真系深深相信噶？喂，你唔系 sell 理念，你政治 sell 咩啊？我 sell 个人啊， 唔系啊 ，sell 好玩啊， 唔系阿土伯，佢嗱，我真系要读一读佢自己本身讲嘅嘢。佢第一话就话，佢主要系希望咧本土派嘅朋友系可以接受到嘅，即系嗰派系有人接受到，但系佢冇讲或者咁讲啦，即系如果你系想代表，即系虽然佢唔认啦，但系如果你真系想代表本土派系重整呢个旗鼓嘅话，首先你要认真交代翻本土派。同主流泛民嗰、那个论述嘅分野喺边度？因为其实你哋主你本身就系话泛民其实行嗰条路线和理非非系垃圾嚟噶嘛，系咪？ 30年嚟唔成功， 系嘛？即系行礼如仪啊嘛，系咪？即系你讲呢啲乜嘢啊嘛？喂，而你哋嗰班人甚至乎支持你而家去补选嗰个陈国强，都喺度讲紧。 陈国强支持佢选啊？ 嗱，我听翻嚟啦， 哇，好惊喎，大佬。 咁就系、是、话呢、這个呢、這个即系点啊？喂，佢阿陈国强都讲过一样说话，佢话：屌，你咪即系要咩啊嘛？宁投建制，不投泛民啊嘛。咁点？喂，如果你系咁 exclusive 嘅，系 mutually exclusive 嘅，有你冇我嘅话，咁点解你会觉得？是可以两班人都同时间接受到你嘅咧？ 不小心啦，即系今次呢一个补选，我估计咧就即系新东新西九西就一定系 mark 定噶啦。咁、当然啦，你话六八九又好，成个建制派梗系侯多你，例如九西刘小丽、新东黎长毛，咁佢就起码抢多两个位。我哋嘅分析应该咁谂嘅，系冇蚀底嘅对老 婆， 对成个建制嚟讲冇蚀底。我俾多两个人入去，第一。即係更加靠近呢一個嘅三分二嘅多數，係咪喺通過政改方案嘅時候要拆反都唔會拆反咁多人啦，唔需要即係拎幾廿億出嚟啊！嗰時候話一票啊嘛，係咪？ 嗯， 相對係容易好多。而你喺呢個過程裏面最容易嘅一樣嘢就係、你自己冇心有意都好啦。我唔知道你係冇心定有意啦，就係、好多人叫你出嚟選嘅。 哦， 呢样嘢真系要小心啊，大佬！好多人啊，你好叻啊，曹家超，Anthony 劲啊，你喂，不如你试下呢次普选啦、咁样。 嗯，其实咁你又飘飘然啦， 所以背后系有啲嘢嘅。但系所以咧，嗱呢一次嘅机制咧，即系真系要谂清楚，成个泛民真系要谂初选呢样嘢。 嗯， 你都唔可以一开波就闩一条门。就完全系唔受嗰班友玩，即、就、系、是、本土我讲嘅，吸佢埋嚟先。我记得我一次讲呢样嘢嘅时候咧，有条友咧喺个网上系咁同我辩论啦。我话我吸咗佢翻嚟，咁大家就系投咯，个机制大家定啦。 系 每一个组织根据上一次嘅选举结果，咪分我哋嘅所谓嘅代表咯。 嗯， 喂，佢唔玩你仲惊啊？喂，佢真系分到你10%-8%，咁点搞啊？ 嗯。 你真系输噶喎，你如果而家好过瘾啊，你出两席嘅时候就系计所谓相类似系比例代表制噶啦，建制一定执你一席噶啦，你仲输埋个票数俾人，几难睇啊！话俾你 听，系 你搞唔掂嗰班友，同埋你而家要好好准备啦，搞得嚟差唔多噶啦，喂，你真系你都要重新建立到你自己本身嗰套论述噶啦，我哋系完全系失语啊！喺九月立法会选举之前啊，你知几惨啊！我哋，我都唔好话我哋啦，唔关我事啦，我已经系咪啊？但系如果你唔面对到佢哋呢啲咁样嘅冲击嘅时候，你系完全说服唔到香港市民，点解你好过佢啊？嘛， 系啊， 你 sell 你嗰套品牌，好心你都换下个包装啦。 咪所以民主党咪 喂，你睇下嗰啲老牌字号，嗰啲月饼，嗰啲乜鬼都全部。唔系用铁盒噶啦，而家系嘛，包到好 Q 靓噶啦，大哥。但其实个馅系一样。你政治最要咩咧？我内里边嗰套嘅 values and beliefs 嗰套价值系一样，但我有一个唔同嘅表达形式，或者搵唔同人去表述。 嗯， 即係我勾啦，咁揾你去囉。咪所谓啫，既然大家共同一个理念，大家共同一个组织，即係边个想都系一样嘅啫，系嘛，都系做苦工㗎啦，香港你估就系你估飞黄腾达咩大哥，系咪？ 咁民主党同公民党咪做个示范囉，系嘛，即系只不过。 佢嚟得迟呀。佢今次係俾人逼出去㗎咋、嗯、一句我所知好好多好多民主党嘅阿哥阿姐其实都唔 系 好愿意嘅。 尤其係冯检基，不冯检基冇 去到啦。一个阿哥係咪无谓开名啦，係都唔想走㗎。 係咩？ 係经历雨伞运动㗎咋。 ok。 所以我俾佢睇一早啊，屌未雨伞运动之前知道自己勾咗就急流勇退啦，大哥。 啊原来卿姐都唔想走㗎。 你讲㗎咋。 啊 ok。你阿姐嘛，我谂到 我听人讲嘅咋，我唔知啱唔啱啊，大佬，所以我唔敢乱噏啊，你知唔知啊，大佬，好、 okay、 多嘢要 verify 噶嘛。曹总，你系咪有嘢想讲啊？你 嗱，我有嘢想讲啊，即系其实我冇嘢想讲嗱，因为咧，其实你知啦 ，Pandora Boss 嚟噶嘛，系咪？ 系 咁啊，即系嗱，有啲网友啦，就咁系咁叫我哋回应啦，即系呢、這个阿何志光系咪？即系你喺你政情铁路里面就不断咁样样嗱，对我啲主持啦，甚至乎对我本人啦，如果对我嚟讲咧，其实讲真啦，即系我最耿耿于怀嗰个时间已经过咗啦，其实系、 啊、 我最耿耿于怀嗰段时间，我谂即系差唔多两个礼拜前啦，或者再更加早之前啦，即系主要系阿欧轩嗰单嘢啦，系咪？即系审欧轩嘅时候，咁我都同你倾过啦，系咪？即系我觉得系要小心嘅，其实系，咁但系咧就。我系本住一个原则嘅，讲真，即系如果你话我的立场嚟讲，我觉得咧，真系尤其系本土派啊，俾我哋最大嘅教训咧，就系你不能够容忍一啲唔肯容忍人嘅人。 哦，呢个系正常啦。同埋你最惨就系咩咧？策略上， 嗯， 策略啫，我纯粹讲吓， 嗯， 唔好将喺你身边嘅人不断推向敌方阵营啊嘛。 系啊， 咁你就越搞越缩噶啦。 系啊， 细路仔揾追追噶啦，大哥 系啊， 系好大镬噶。喂，政治最高嘅手腕咧，虽然我都搞到失败嘅，就系、是、你越嚟越扩大你嗰个支持嘅层面啊。 嗯， 所以一路花生台一路开，即系其实我都系learning by doing 嘅过程咧，就系、是、你一定要兼容并包因为如果你唔系咁咧，我净系听你一条友讲。屌你估你永远你掌握真理嘅咩？ 系，如果仲要睇你面色嘅话咧，即系其实讲真啦，即系你嗰、那个嗱，讲真，包容系紧要嘅话咧，你就真系唔可以咧，即系系容忍一啲破坏包容嘅气氛嘅人噶啦。 喂，仲有一样原则就系搞清楚，新比酒 系， 我系后期，我真系唔系礼貌嚟噶、嗯，我都会同佢讲话，诶、过嚟佢哋之后翻嚟啦，咁样系咪？我真系有做噶。因为我唔可以成个台系冇所谓本土嘅声音，虽然大家未必同意佢讲嘅嘢，所以阿租梁系咪租梁啊？唔系阿张啊嘛，应该系咪？即系你咁样赶我啲主持走，有时我都想劝诫下嘅，即系，你听下咯，你唔中意听咪识 Q 咗个机佢咯。 即系讲真，即系嗱，有时 有乜所谓啫？你俾佢噏下，喂，你俾我个唔好话我哋，俾个台包装下都好啊嘛，系嘛？同样道理，最初大家我力排众议啫嘛，揾阿达肥人翻嚟，AV 人翻嚟，大家都觉得系即系喺网上世界里边， 系 网上世界里边系毒药嚟噶。 嗯， 喂，咁大佬，第一网上资源系无限嘅， 系 摆到个节目，唔代表局你一定要听噶嘛，唔系上堂啊嘛，大哥而家上堂一定要take attendance。我哋唔使噶嘛，你可以唔听佢噶嘛，你可以听完佢噏嗰啲嘢屌柒佢噶嘛。 系。 喂，所以你一定要咁嘅。 系。 同样道理，即系我立场冇改变过，即系唔同主持或者唔同即系人之间系可以有分歧嘅。阿杜怀斯嘅世界好简单噶啦，我哋唔使搞到咁复杂噶啦。如果个个都一样嘅。咁呢个世界咪向同一个方向行咯， 同埋即系花生台唔系一个政党嚟噶嘛， 亦都好大嘅祸害又点咧？就好似文革咁，有文革咁啊， 系啊， 系好大镬噶，即系冇人提出反对意见嘅时候，你永远认为自己喺最正确嘅道路行嗰条轨迹嘅时候咧，屌你乜全错！我最记得噶嗰次呢、這个立法会2008年辩论嘅时候，屌呢个陈鉴林真系遇着我真系大祸，佢话屌你做乜净系屌我啊？支持领会上市，佢屌大佬，你隔篱嗰啲都系啦，我咪全部都错， 所有人都错，唔得噶。我啱啱我性格，因为点我不嬲都中意力排众议嘅人嚟噶，屌，因为我唉、哎、都系阿妈衰啊，屌一出世就叫即系信天主教， 但你力排， 你咪学耶稣咯，学耶稣就系永远最多群众赞成嘅时候，你就要谂一谂。最多人叫你去做嗰样嘢嗰阵时候，你要谂一谂，屌有啲鬼鬼地喎，真系，即系用天嘅阴谋论就系、是，个个都系咁睇，真系冇第二样。好啦，跟住你再读下书嘅时候，屌原来科学发明有一样嘢就系、是，原来都系力排众议嘅，个个人都认为呢个系 theory， 屌唔系啦，我要 challenge 下佢，如果唔系你点攞 PhD 啊，大哥？你 challenge 唔到呢个爱因斯坦，你点样做呢、這个？比愛因斯坦更勁嘅物理學家咁樣，所以我呢個立場我係冇變嘅。但係咧，即係我 observe 咗幾個禮拜，我都唔係有壓力噶啦。即係我已經即係而家所有嘢都冇撚所謂嘅，真係。唉，中意點點啦，係啊，你做人咁緊張，做一世唔做一世，但係嗰、那個傷害係有嘅。我又唔係好明邊個同佢邊個搞監製嘅？喂，我哋咁 Q 多 topic。好似今日咁，本来我都冇 topic 噶啦， 好多啊！其实讲真，真系你真系傻嘅， 都讲唔晒咁滞，系咪？突然之间头先你又截咗十五分钟，而家又加长咗咁多 topic， 点解唔讲咧？ 系咯， 唔系嗱，佢所讲嘅内容 ，to be fair， 唔系我所有唔认同， 嗯， 部分认同，部分唔认同，我亦都唔知俾佢收到某一啲风， 咁你梗系要认同先出师有名噶嘛？ 唔系啊，老实讲，诶，逐量数啊，除咗阿希系最无辜之外， 系。 嗰啲嘢我都听过啦，要讲嘅陶君衡讲仲有说服力。有啲人话我使乜撚嘢借人嘅手啊？屌我唔撚妥你，唔撚妥你啦！我直情屌柒你啦 ！Anthony， 我嗰个咩 LF 都系我当场乜你啦！我使乜转其他人嘅手？屌你真系，对我嚟讲有咩损失咧？系咪啊？使乜搞呢咁样嘅政治复杂嘢咧？屌我已经厌倦咗政党啦！就係搞啲陰謀鬼計嘅嘢，屌咁撚似用文嘅，屌你啲內容大佬，喂真係㗎，咪所以我決定咁啫，喂大家唞唞啦，好撚煩啊，網上嗰啲又煩，我哋又煩，成日搵我做乜撚嘢啫，叫我表態，屌乜撚嘢都要表態咁，屌你啲文革啊，人人過關啊，大哥， 唔係咁人哋擺你上台嘛， 喂鋪篇文，哎我只係講呢一個少少少嘅錯誤啦，唔係講其他一啲啦，因為即係再發落去係冇意思嘅嗰啲嘢，即係冇誰冇對錯，呢個世界唔係喺教會裏面嘛。我見嗰啲神父有時我都好猛整啊，屌你乜呢個係罪人，嗰、那個唔撚係罪人，咁、那、嗰個係聖人，咁咩意思？鋪文我都即確實我都唔同意桑普講嘅嘢，我都未必次次認同廣明卿講嘅嘢。甚至乎有一次，我有个台湾同事就问我唔讲明系边个，嗱我冇讲出去㗎，我第一次讲嘅，但我唔知你有冇听过，因为你可能会听过啊。佢就喂，咁死我哋台湾唔好 OK 喎，点个分析系咁样？咁但系我系唔会干预嘅，因为咁系好大镬，咁啊屌你咪篇篇文不如陶君衡写啦，仆街！咁边有兼容并包个精神喺度啊？边有唔同嘅意见啊？屌人哋错，人哋渣过你，你应该心凉啊嘛！咁我咪叻过你咯 ，that means 我叻过你啊！你最好揾到佢渣啲人啊！屌，呢、這个世界个个叻过你嘅，比你更加高尚嘅，咁你觉得自己好捻自卑噶啦，做人唔系我真系觉得呢个原则嘅啫，所以我决定就话唔好话我决定啦，我谂过就 唔系佢要你决定啊！ 屌你逼我决定罢啦，我真系觉得大家唞下啦，好捻攰啊！同埋我觉得喺立法会选举之后咧，用翻佢哋个 logic 啊分析咧。是有阴谋喺度嘅，因为点解咧？无端端花生台系即系喺啲地底泥嚟噶嘛，冇人理噶嘛。原来你喺九月立法会啲选举里边系发挥到啲影响力噶，我唔敢话好多。开始有人会搞噶啦，喂，我系阿爷嘅谋臣，我都会咁谂啦。又用翻黄老邪讲一句啦，屌堡垒一定系来内部攻破系最快噶嘛。你个泛民阵营都系咁撚样啦，如果唔系点样创造嗰个本土派出嚟啊？喂，里边个运作过程里边冇佢嘅参与，我切柒煲汤派街坊俾你，我收个风，我嘅经验，你所有信唔撚信算，但系最容易堡垒攻破咧，一定喺里边噶嘛。 我唔系我即系我觉得自己引以为戒啫，喺呢个过程里边，我唔系想拖，而系我觉得唉。小句啦，冇 topics 咩？大家都唔好 post 咁多嘢啦，唔好以为个网上世界就系我哋真实先得噶。即系我成日都有呢个可能系好 out 嘅观念。咁啊，唉，多事不如少事啦，唔得咧，屌讲下第二啲 topics 得唔得咧？屌真系，虽然有啲啱有啲错，但系都唔重要啦。嗰啲嘢唔系上升到一个层次，就系圣人同罪人之间嘅分别嚟噶嘛。有好多嘢好灰色噶。post 嗰啲文，喂，老实讲，我真系睇完之后，咁又点咧？喂，我唔会信服嘅、哦，即使你搵双普上嚟，我都会同佢辩论嘅。我话你睇个问题，你得一个逻辑嘅啫，就系、是、你觉得新一定好过旧嘅。你成个 logic 就系要求换人啫嘛，所以你咪堆砌晒所有嘅理由，认为佢换咯。咁我都系咁同佢 argue， 但系，咁我都睇下咯，有乜捻嘢坏啊？唔系，我真系觉得咁啫。 嗯。 我对何志刚，我确实我真系冇意见。所谓嘅冇意见意思，我系非常之感激。冇佢，我哋系做唔到嘅。所以我系有考虑嘅。喺个过程，你冇人敢出嚟对黄老邪噶嘛？系咪？当然我都唔肯啦。屌我求其攞个借口就话我唔捻熟九龙西啲地站啊！边个够胆好似佢咁？所以呢样嘢我哋系要感恩。即系话到口中，确实要留半句嘅。 嗯、 即系佢做咗呢样嘢，咁有时系人都会犯错，系咪？ 唔系我冇公开讲啊，冇公开讲任何嘢啊，即系咁样嘅。即系如果你咧，你咁样攻击我咧，即系啲嘢无中生有。 唔系，我觉得你好威咋？屌你几廿幅图都系你啊，大佬点解冇我份啊？大佬有高登啊，大哥。 系真系。 咪证明你重要嗱，你应该咁嗱，你应该好似我头先咁谂。虽然我唔知道我自己做唔做到。 咁样打飞机。 证明我好威。屌，而家人帮我做图。嚟攻击我， 嗯、 喂你好过周身咁啊！屌你咪系咁扑出嚟，屌佢都费卵事，屌佢啊！佢咧仲卵惨过你啦，大佬！人哋而家做紧图啊，大佬就系佢系咁扑出去俾人撩胶打啊，大哥 系嘛？ 屌佢都唔捻打佢啊！ 唔系咩小身子啊！唉，真系得啖笑，真系。 唔系，大哥，我觉得休息一下啫。即系我哋真系欢迎任何人嚟我哋嗰度开咪做节目，只要我哋资源够，即系排到时间就得噶啦。 系， 有人肯同你推就得噶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唉，你咁屌个个礼拜咁拗，大家头得唔得啊？唔系，我只系得呢个立场。 唔系，但系我应讲，即系其实系呢件事咧，即系我首先做嗰样嘢，唔系打飞机觉得自己威啦，我系好多谢网友，我系好多谢即系心水清嘅网友，明白事理嘅网友，或者系甚至乎系对我哋不离不弃嘅网友。咁因为呢件事发生咗之后呢，即系其实系尤其对我人身攻击啦。我觉得系，即系我系收到好多，即系多人唔系好多啦，即系我亦都有留意网上面嘅说话，系咪？亦都有人 PM 我，系咪？即系都好关心我。咁啊，甚至乎呢，有啲即系。有啲吓、啊，你譬如其他台啊，系咪？即系唔系话敌台啦，即系咩女王嗰啲，唉，点啊？即系佢，即系有啲人即系想收风啦，咁样样。 女王揾你？ 啊，唔系，阿杨啫，阿杨嘅，女王同台嘅阿杨啫。 哦， 咁啊揾我啦，即系你知啦，佢好白噶嘛。 喂，同埋我冇赶，我哋冇赶到女王走噶。 冇噶，你嗱头先讲真，你唔可以同佢自比。讲真，你同佢自比咧，你第一即系就完全系比喻不伦。 我讲啦，女王老实讲，佢走嘅时候，我真系认真 send 个 message 俾佢，你要揾翻啲 message 最中意 cap 噶啦。我话其实你可以喺我哋嗰度联播噶。后屘有人问我，点解我用咁嘅决定？ 嗯、 我话我系对佢好啫、 嗯。 你谂下，佢一走嘅时候，我哋都有好多网友好唔顺喺度围攻佢噶嘛。 系 咪？其实真系对佢好啫，我有咩着数啊？ 嗯 有乜鬼着数啊？我哋冇啊 ，nothing 啊，系咪？但系你可以慢慢有个 transition 同过渡啊嘛。所以做人好简单嘅道理嘅啫，今日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啦。呢个系政治，因为我做惯政治人啊。 嗯， 就系你起码唔好将所有人推向你嘅对面啊嘛。屌龙乜捻嘢而推去对面啫，好容易嘅咋。尤其是我啲性格，系咪？所以我。身比如是，阿女王亦都系咁，我都系会用同一个处理方法。今次啲咁多唔同就话，不如大家唞唞啦。 嗯， 停一停得唔得啊？ 系咪、嗯？我日日都我已经唔睇噶啦，花生菇。屌、啊、连我老婆都话俾我听啊，嗰啲好卵大件事咩？你哋我都唔好知喎。屌你帮我，你帮我 research 下。跟住我寻晚终于认真冇咩做嘅时候咧，其实应该系忙嘅。屌，不过轻松啊，一睇哇几好笑啊！屌，又帮我哋改一台噶，好好啊，又剩啊，屌咁样啊，几好玩喎、啊！如果从食花生嘅角度嚟讲咁样。 系嘛，即系 救命啊！你喂，你 唔系我冇乜嘢讲啦，即系因为 position 你要讲完未啊？ 唔系我讲完噶啦，其实就我 day one 已经同你讲噶啦，即系如果你觉得自由，即系自由嘅气氛系重要嘅话，系唔可以容忍啲唔容忍人嘅人嘅。 唔系，我 觉得本土派对我哋最大嘅。 如果对一啲事情大家有唔同意见，其实冇问题嘅。即系你认为，例如举个例子，欧轩 系， 我都表达过立场， 系， 但系我唔系。点讲啊？我系讲紧嗰件事，我系会点样处理，或者咁样会去处理好啲。同埋一样嘢好紧要、 嗯， 如果你认为曹家超唔啱，认为陶家唔啱，你应该同我讲嘛，直接。喂，唔捻中意佢呢篇文，唔得嘅。唔系，当然会好听好气啲，因为面对面乜人系咁噶啦，喺网上世界发癫嘅。喂，呢、這个 argument 有啲问题、啊，你可唔可以叫嗰条友执执佢啊？ 嗯， 或者你叫佢再做下 research， 唔系咁冇问题。 嗯。 我觉得呢个是大家进步的条件来的。 嗯。 但如果你一开这样呢 嗯。 就冇得翻转头的，大家都要面的嘛。 嗯。 你不同我同阿达那些屌我屌阿达得阿达屌我都得、啊。你我话时话我那天24号同阿达吃饭的时候阿达都反对话踢任何人走的。 嗯。 他都同我讲的。 即是他都知道这件事的。 他知不是他八卦走来问我你知道没事做的啦。佢就問我翻歐軒嗰單嘢，咁佢就話：，誒，得閒勸下佢唔好飲咁多酒咁樣，唔好同佢飲咁多酒啊！你屌乜？你屋企原來十二點鐘佢離開飲酒咁樣，我係得啊！咁但係個問題，你對事咪好啲咯？因為你一將嗰件事污蔑埋嗰個人嘅人格咧，翻唔到轉頭，好撚大鑊噶！收嗰篇文，老實講，你俾我都收噶啦！屌我哋花生台一日有幾篇文啊？唔係100篇擺我面前俾我揀啊嘛！你我呢度系明报啊？ 唔系，唔系佢搞 错苹果咩？ 同埋佢搞错一件事咧，即系桑普咧，就唔系因为我系清正底而揾佢翻嚟嘅。 桑普系我 friend 嚟噶， 系 啊！屌佢系我华 哦，你死啦！你勾结清正， 我系华文嘅时候已经沟桑普嘅，因为佢喺写文言嘅阶段已经揾我噶啦。佢系我师弟嚟噶，佢系唯一一个喺香港亦都喺喇沙九优。定十优嘅文科生嚟噶，系我揾噶，好似嗰阵最初系我打电话俾佢，叫佢帮手，即系横掂你都系去主场嘅，嚟下我哋嗰度得唔得啊？咁噶，不过后期我哋又越搞越熟啫嘛，以前细良都有噶， 咪细良有，而家都有噶，而家我都有攞， 系啊，有时偶然都有噶， 不过写少咗。 大佬啊，我唔系香港01嘛，我哋唔好话我哋啦，我哋大咗呢个 platform， 大家有唔同嘅 stakeholder 喺度。佢搞到咁高咁大，都冇话边个系真系老细，屌求捻奇奇啦，系咪有篇文嘅咪，即系唔系太差，唔系啲文笔唔通顺，咁咪算鬼数咯。不过有多时有好多白字，屌就大镬嘅，我都见到就已经好大镬噶啦，因为我都好多白字噶嘛，屌大佬。咁、但系，收篇文唔水去到咁捻远嘅，即系我睇到呢下咧，我就觉得，唉，大家休息一下啦。再咁搞就唔掂啦，唔系我即系我个立场系咁，但我真系好感激嘅喺成个过程里边、即系有啲人可能觉得好唔舒服，即系话点解咁快咁，但系呢个世界都冇话冇咗边个唔得嘅，咁你又会开心啲咯，系咪先？即系但系对谂人哋好啲嘅嘢啊，呢、這个啲神父教屌系好过谂人衰嘢嘅。 嗯， 咁你就会更加舒服啲，咁同人哋处理关系咧就会好啲嘅。 嗯， 唔系我都警戒紧自己，如果唔系你成日玩人缺点，屌同乜嘢，一日做人都好多缺点啦，屌，系咪？但系唔好嗰啲嘢 go too far 咯。即系桑普系你同你喺清正嘅时候，大家发起人嚟噶，你个捻样原来系屌咁捻大镬。 系啊，我都唔知啊，真系。 屌你真系， 原来清正我都有份喎，真系。 系嘛？ 唉， 唔系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政治倾向立场，我哋多啲。体谅下咯，我哋就系 冇 太多上纲上线咧，系确实会令到自己系会上头嘅。 嗯，冇啦，够啦，系嘛，够皮啦，系嘛，唔使再逼供啦，系嘛，啲网友吓 逼咩供啫？屌， 真系 休息一阵， 可以轉頭翻嚟噶嘛？呢、這個世界都可以。 唔係，同埋即係亦都唔係話即係冇咗我哋唔得。咁講真，即係所以我就係話點？ 唔係我都知道，因為佢哋有另外一個頻道，其實佢哋都可以，你可以繼續聽佢嗰啲 咩本土力量。 喂，如果佢乜都冇嘅時候，我梗係唔會咁做啦。即係你好似新比，點解會 call 翻佢啫？就係、是、因為佢嗰陣時候未有 platform 嘛。後屘佢哋自己都揾到咯。你好似滅咗人聲，好似唔係幾好啊？好似我因為我唔同意你講個內容。所以我唔俾你繼續喺度，咁樣又即係確實呢個關係對我嚟講難過。 嗱，咪阿土伯，嗱冇。 即係正如你當年老蕭都係噶，無端端話搞改革，你咪踢走撚走曬你哋咯。喂，對唔住、 嗯， 我諗得到，但我唔會做。 嗯， 我真係唔會做。我如果我真係要做，可以做得到，用好多種即係古古話話嘅方法啦，用好多手段啊，透過自己嘅影響力得，但係我係唔想做呢啲嘢咯。即係我嘅做人嘅一個原則好簡單嘅啫。喺度做翻好人得唔得咧？屌、 嗯、 做坏人用乜捻容易啫？日日都喺度谂啲蛊惑招数，但系你唔会开心噶嘛？因为有一日可能你系斗输俾人噶嘛，咪、 嗯、 俾人扫地出门咯。我哋嗰阵时候都系咁噶，屌你咪政治斗争里边，诶咁中意讲阿萧啊，帮你讲下啦，费事你话你吹萧邦，阿萧咪求其揾个理由就系话我唔想有正当人喺度漩涡风。咪踢我同阿毛嗰啲咁嘅走咯，即系总之有社民嗰啲踢走，其实根本就系一个政治斗争嘅序幕嚟噶嘛。你冇得发声嘅渠道，你连辩解都冇机会。点解我对人力嘅人依然有意见啊？屌你咪坐喺隔篱嗰阵时候，嗰个万必咪系咁个谭炮屌鸠我咯，因为谭炮做咗几年主持，你都屌鸠我嘅时候， 万必 好捻大镬噶。 万必 系啊，有人我讲我冇人听吓，唔知快定慢啊，唉，是鸠大一个啦，屌！我记得就慢，因为佢代我㗎嘛。 係咩？ 係呀，係咁焗佢呀，话我呢个判断错。屌你咩手段搞嚟做乜啦 ?ok。 係咪即係如果你真係要數嘅，唔係我因为啲人话你吹萧邦呀，咁我帮你平衡下，咁我咪怼下少少老萧嘅嘢囉。 哦、oh, ,ok。 係咪咁但係嗰个系成个 plot 嚟㗎嘛，嗰时我用个英文词最好啦 ,plot 呀，系焗嚟㗎嘛。 嗯， 一捻早估到啦！呢、這个世界点会突然间赶走晒？屌，后屘阿毛都走埋，屌、 嗯， 跟住你要自己成立个政党，屌又话唔可以政党喺度，屌要屌，大捻摆嘅屌啦！你要数老萧，屌我都有如数家珍啊，不过无谓啦，大家都唉，做好做丑都系有台，系嘛，无谓咁啦，大家要数、 啊，你当佢有台啊？ 唔得噶。 唔系啊，有啲人话敌台嚟噶嘛。 哦、oh, ，OK， 佢咁 Vex 先究竟系点啊？又系敌台定系有台啊？大佬，我人系好 攰。我觉得好攰咯，即系 我唔觉系啊，好捻攰啊， 好捻攰。 即系你将所有人哋唔好嘅嘢放大嚟讲，即系头先我讲老萧一段，其实我真系冇咁介意嘅，亦都唔系特登好上心咁攞出嚟讲，而系话你要咁样玩呢啲好容易嘅咋？屌你下下三万几四万 K 添，咁但系。唉，唔过过去咯。正如阿达哥又同我讲，佢话啊，证明佢有即系六十岁人咧，佢都睇化咗。啊，发觉过去以前做嘅嘢，即系睇翻历史，唔好重要啫。啊，而家我觉得做呢个花生台就好重要啦。咁样咁多人听，咁样咁啊， 嗯， 系咪要完啦？喂 ，sorry 啊。唉、哎，剪两次啦， 唔好唔剪唔到噶啦，四次 就剪啦，就算啦算啦。 不过即系希望大家撑到而家啦，即系嗱，再多 新年快乐 吓。严重多谢啲网友，呢个真嘅。 咩叫严重多谢？即系咩语意不详？ 系啦，即系我觉得系要多谢啲网友嘅，即系我冇恨。 唔系，同埋我谂我哋要定，唔系定下啲group 嗰啲规则咯，即系。有时有啲人有啲急又唔係坐晒嘅，你又 block 鸠嗰个又唔品 block 鸠嗰个，係咪耶你就全部开撚放晒啦。 係呀话你呀水哥唔好亂咁删 post 呀大佬真 係。係咪、 啊、 即係你耶就顶顶唔係不过我咪好諗呀我唔識諗呀因为我唔系呢个世界人嘛、啊、你一定要有啲規則嘅。 有啲規則，但我哋就盡量就唔好管啦，即係小政府嘅大市場咁樣啦，係咪？ 啱啊！呢個係資本主義嘅成功之道嚟嘅，大佬屌！ 咁咪資本主義嘅成功之道，亦都建基於自由民主嘅思想啊嘛。 有一啲嘅基本原则， 即系自由咧。自由之所以自由咧，系因为每个人嘅自由都系 同埋咧，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原则点解会成功就系因为系良币系会驱逐劣币噶嘛。 系啦， 当嗰样嘢系不受欢迎，你嗰样嘢系唔得嘅时候， 嗯， 你系会俾人铲走噶嘛。 唔系即系我 市场系会淘汰你噶嘛。今日你喺个市场嘅最高峰，好似梁天琦咁， 屌都未夠一年。 唔係，亦都講亦都強調一樣嘢啦。自由之所以自由咧，係人人都自由咧，其實係每個人嘅自由都係平等嘅，冇任何嘅自由咧係好可以 override 其他人嘅自由。如果係咁樣嘅話，嗰個就唔係自由啦，就即係共產黨嘅民主獨集中制啦、嗯。民主集中制都係話自己係民主嘅， 嗯， 係咪？但係佢集中咗就唔係民主噶啦嘛， 嗯， 係咪？然之後就要一黨一黨之尊咁樣樣壓落嚟啊嘛。 咪所以再简单总结一句，所讲嘅内容好多我都听过，但小弟就唔会讲嘅，因为觉得冇意思嘅、 嗯。 你话同我吹水嗰个时候，大家噏下，亦都唔系即系讲是非。其实老实讲，麻甩佬都好中意讲是非、 嗯。 你越多呢啲是非咧，边个喺度成日喺度判断对错咧，就会出呢啲大事、 嗯。 尤其是对住个麦嘅时候， 嗯、 因为讲下讲下嗰阵时候喺个麦度讲捻埋出嚟，讲、 啊、 完就冇得收噶啦。阿妈教你啱啊， 好简单啫嘛， 祸从口出啦。 即系你又话有时即系对住你自己对住嘅所谓朋友啊，你可以好畅所欲言，但系你喺咪前嘅咧，就其实就一定 系 好。 唔系呢个系中国人嘅问题啦。鬼佬有一个习惯就系点咧？我而家唔妥你，我直接话俾你听、 嗯。 我觉得呢度有问题。 系 好过咧，你就背后做太多即系唔好嘅嘢。 系啊， 我唔系讲 specify 埋边个啊，我只系讲我哋咋，做人咋。 喂 ，OK 啦，大佬，真系 真系够啦，系咪？ 够啦，够啦。好， 虽然我讲到都得㗎，屌真係做神父。OK， 拜拜。 好啦，拜拜啦。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黄金文，黄金文。 陈金文。陈金文。 三大撚人，一个肥佬黎，屌你老尾，一个烧油丸，屌你控告一个郑经翰，三大撚人又出咗私信啦，屌你老尾真係。然后个个自以为自己好撚有江湖地位，交风搞雨，屌你。 喂，你讲咩啊？你个吴家杂， 你咧大镬，我真系准备着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 乜八八好特别，我系萧阳， 我系郑基海， 我系肥佬黎，撑呢班后生仔。